前方走的路比较容易被祝福，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都得不到全部。说那么苦，换个地方住。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计算辛苦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。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啊，画你的眼睛。

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在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位于燕山的余脉，面朝官厅的湖水，甘甜的山泉水流经每家的门前。这个位于千古之谜的古崖居畔的美食小镇，也充满了自由奔放的味道。这里是奥伦达部落，占地面积5000亩，三面环山，一个有着北京最美度假小镇之称的休闲度假区。这里原生态的自然景色，顺山势而建的别墅错落有致，山泉水常年贯穿其中，偶然现身的野生小动物为部落增添了自然灵气。大片的葡萄庄园，如梦如幻的薰衣子庄园，美式的山体草坪也体现了理论上的良性生态。旗镇的商业街是奥伦达部落最热闹的地方，大到美式的度假酒店和基督教堂，小到各类的个性店铺，不仅为乡民们的度假生活提供了全面的保障，还是每个来小镇的人最爱留恋的地方。基督教堂是奥伦达部落人精神的归宿地，这里神圣庄严，宁静积淀，幽韵的歌声传达着人们的爱与祝福。信奉基督教的乡民每周末会来这里做礼拜，许多的婚礼也会在这里举行。原乡唱诗歌班组建之后，田篮般的歌声时时响起，每次步入教堂，心中便充满了宁静喜乐。乡村音乐广场是奥伦达部落啤酒音乐节的起源地，部落成员用热烈的方式庆祝每年的收获与幸福，欢歌载舞，幸福共创。不要计较歌声是否悠扬，舞步是否轻盈，只需以音乐的名义将幸福分享。如果你热爱户外运动，可以在清晨攀登天皇山和徒步大峡谷，这两处风景胜地也都位于社区的内部，是小米们的私家天然氧吧。甘泉清冽的若碱山泉水自山中泉眼汩汩流出，也滋养着小镇上的每一位居民。在奥伦达部落，你会看到和应邀乘坐各种有趣的交通工具，每逢节假日都会带大家游园的神秘小火车，还有帅气的山地摩托车，威武高大的纯种马，浪漫休闲的双人自行车，又或是专业霸气的直升飞机，都会让你目不暇接。奥伦达部落的美食也同样精彩，古朴典雅的环球餐厅以中高端粤菜淮扬菜为主，坚营经营着川菜及湘菜， 环境优雅舒适，还有席式惊艳的美食与服务，粗犷豪放的菜式特色，搭配奥伦达部落的美食风格，给您一场视觉盛宴和味蕾冲击。红酒吧房的空中阁楼，前瞻观厅水库，后揽古崖居风景，用餐之余美景相伴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美式西部的别墅，别致温情的木屋，屋内独具风格的小巧饰品，住在奥伦达部落会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如果你也有所动心，那就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来到奥伦达部落，驾车从八达岭高速65出口沿康庄路张山营方向自行至古龙路左转，直行至古崖居即到。关注969的微信公众号，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三个吃住免费的体验名额，感受诗意的浪漫生活，就在奥伦达小镇完美舒展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像皱纸轻薄撕开了都不觉，我这副心已有预备，随时有快玻璃破碎多定，勉强下去我会憎你，只差那一口气，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，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，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，牵手来空手去走去，我这苦心玻璃破碎多点，勉强下去我会憎你，只差那一口气，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，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，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，牵手我空手去，一起要许多福气，或者承受不起，怀恨比相爱更合理，即使何必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，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，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，一生人不只有伴侣。

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就像 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

起，掉进生活的漩涡，全部都告诉我。哎呀，敲敲敲敲他的头，敲敲敲敲他的头，看看他打翻我的酒。高兴就好好的过，不高兴就闪躲，就是这种念头。其实我很想飞，只找不到一片天，我想喝一杯，只是我没有胆量醉。其实我真的美，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我好想找人陪，连人都看不见，连人都看不

界，纯白最后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聆听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。